大家好啊！今日我哋录牛医生与狗护士第二集啦。嗱，咁今日我哋又系请翻牛医生翻嚟嘅。 花哥同笋哥去边啊？ 花哥暗恋我老婆。 恭喜你啊！你老婆有人追喎、 啊。你咪想死、 啊？你老婆冇人追你就死啊！ 死紧嘅细路， 你老婆好靓、啊。 我细老婆就系唔靓啊嘛！屌， 你咁多个老婆，点捻知边个老婆啊？ 你几个都见过啦、啊？佢咁多外星怪客嚟啊！屌你啊！ 咁啊，笋哥咧， 阿笋哥，但系话笋哥俾人炒啦。我哋今集讲一个题目， 遇大鳄， 天钓大鳄， 天钓大鳄。 咁咧， 唔系喎，我哋俾人钓大鳄， 遇到大鳄啊！咁啊，真系 大鳄啊！ 嗱，咁啊，笋哥真系遇到大鳄。咁点解咧？笋哥冇做啦，份工 吓冇做啦， 冇做啦。咁佢 经济点啊？ 经济梗系成问题啦，冇做嘢就 摆捻啲熄机啊！大家 咁点解咧？就因为遇到大鳄。咁咧，另外一个阿猫姐咧，猫姐又系冇做啦份工。因為都是遇到 貓姐是邊個啊？ 上次上嚟錄音啊，貓姐啊。 哦。 啊，貓姐點解遇到大鱷？ 唔 係 阿妹， 唔係阿妹。 阿妹同阿貓成日分唔到。 第一集嘅話，貓姐，貓姐 邊個波大啲啊？ 阿貓姐靚啲。 貓姐大。 貓姐唔係貓姐就唔係大，貓姐係個人性感啊。 係性感啊。 貓姐出嚟社會做嘢，比阿妹耐好多，個人圓滑好多。貓姐係一間4A's 即係廣告。 貓姐介唔介意揾日俾我摸下夠唔夠圓滑咧？ 好夠膽我啊！我話俾你聽啊， 貓姐冇女朋友㗎係嘛？ 貓姐有男朋友嘅， 摸下都得啩。 我都想摸貓姐啊！屌。 阿妹咧，阿妹姐可唔可以俾我摸下圓滑？ 阿妹摸吧啦，阿貓姐靚啲，阿貓姐性感啊！ 唔係我中意阿妹，阿妹夠坦白啊！ 係阿妹即係 我中意啊！我講男，我中意攬住港女。嗱，阿妹你唔好嬲啊！嗱，我係好仰慕你嘅，你得閒俾我摸下夠唔夠圓滑？ 俾哥哥驗下身啊！ 咁哥哥，大家平起平坐。 我話俾你聽，阿貓真係好 sexy， 冇分上下噶。 即係佢個樣啊，同埋啲 presentation 好好噶。佢係一間即係香港好出名廣告公司裏邊一 人大了啊，複雜咗噶啦，講乜都好似你咁講，叫做人有冇機遇？哇，幾撚勁啊！啲 terms， 我話俾你聽啊， 我讀大學咁多年冇教啊。 阿貓姐就遇咗大鱷，點解咧？佢老細咧有一日翻工，上個禮拜佢一翻到公司，老細就同佢講：你哋個部門第一時間解散，聽日唔使翻工。 點解咧？ 咁阿貓姐就係咪我哋做得唔好？佢話唔係，因為我買咗好多美國嘅股票，咁咧而家公司就 所以大家唔好話 執笠， 講唔講咩社會責任啊、商業責任啊？啲扎鐵工人咧，嗰啲好忙嘅時候話我哋講扎鐵工人。 扎鐵工人啊，嗱，我突然間講扎鐵工人遇到大鱷嗱。我講埋阿貓姐先，咁阿貓姐成個部門接埋，公司由100人變咗30人，咁原因就係因為老細炒股票窿咗。 咁剩翻嗰啲員工去邊啊？ 精英仔啊！ 精英仔， 係啊，貓姐唔會耐噶啦，間公司。 貓姐都留唔到啦。 貓姐係精英之中嘅精英，都留唔到。咁佢30人係繼續維持嗰間公司運作之後收皮。 貓姐又唔肯冇 multi skill 喎。 貓 低食蕉啊！貓姐。 我都想貓姐好靚噶個樣。貓姐個樣唔係靚，性感咯，即係好似舒淇嗰啲，舒淇唔靚但係性感。 個唇好厚噶。 貓姐。好靚嘅笑起上嚟，貓姐 好正啊！ 好靚噶個樣，好 sexy 噶貓姐。 你又唔介紹貓姐俾我摸下？ 哇！我都想 摸，我唔係識㗎，我只想摸啊！ 我都想摸啊！你金轉俾錢有冇？嗱，第二樣嘢我想講扎鐵工人，扎鐵工人就 遇到大鱷。阿姚女背脊寫住貓姐啦，呢啲叫呢個老闆寫精啊！OK OK， 唔係咁喺塊面度寫住貓姐。 扎鐵工人嗰度好多網友想我哋講喎。 嗱，我話俾大家聽，扎鐵工人係遇到大鱷，點解咧？ 我就想話，如果醫生好似扎鐵工人咁團結好啦， 咁啊發達啦， 發達啦！ 嗱，我話俾當年醫護人員咪試過咯，71年嗰陣時， 曬夠氣啦嗰啲， 坐喺 坐喺邊啊？ 急症室罷工。 我話知你坐喺條女上面啦。 唔係嗰陣時真係加咗好多人工㗎，因為醫護人員罷工咧，嗱我想講一樣嘢。醫護人員唔同扎鐵工人，扎鐵工人可能你受訓兩個禮拜，你就成為一個扎鐵工人。話鳩知你爆咗幾時啊？咁你兩個禮拜之後，我已經有班新血用，因為佢啲係非高技術性行業啊。你唔同一啲高技術性行業， 即 係 話我哋啲醫護人員唔夠決絕係咪啊？所以呢排應該整翻啲勁過扎鐵嘅， 應該撤代啊！ 唔係 嗱，我撤代不唔單止罷工，我又撤幅， 走入去每間診所見邊個開工，我打佢兩槍。见入医院边个继续做手术嘅就掹晒啲电去打佢老母閪！ 我话俾大家听，如果系咁， 唔系我哋喺街度咧捉啲女瞓喺度屌閪，咁咧就 呢个之前，第一 护士啊，系啊， 哇，唔系嘛，有一个 总统府门口啊，屌閪， 有一个护士叫做 即经文， 唔系阿安妮啊。 哦 好嚟喎，係嗱，你講你夠膽屌安妮？ 講扎鐵工人啊，唔好講呢啲，講就係 安妮個屎忽坐落喺個身度，你都爆。 今次其實點解你點睇咁大家咁團結咯？ 扎鐵工人係俾人凍啊！我話俾大家聽，扎鐵工人仲係活喺一個夢想當中， 會有一個背後嘅陰謀喺度。 陰謀啊，當然係啊，李卓人個狗閪啦。 我告诉大家听，就嚟就到攞分定嘅时候，佢梗系搞啲嘢出嚟过鸠你几栋啦，李生。 佢唔惊俾人打嘅咩？ 李生冇饭食，惨过俾人打。 我惊佢俾人老，第二个郑经我俾人打。佢得罪 唔會啊！ 佢得罪咁多地盤佬。 佢得罪佢唔係得罪地盤佬，佢係同商家勾著數。 佢同係啊， 同埋同商家勾著數得嚟咧，個撚樣同人好多嗰啲屎忽數咧係適可而止噶。嗱，我點解咁講咧？我首先講翻陣 木喎， 古惑仔 係大惡啊，係啊。 嗱，扎鐵工人遇到大惡點解咧？因為佢哋咧仲活喺一個夢想當中啊。當年你話幾多年前千幾蚊啊，之如此類。我話俾大家聽，我出嚟做電梯嗰陣時候千幾蚊啦。 佢哋讀書唔多，淨係靠對手，好理性，好感性，直接。個人好簡單， 啱啊， 就會被人利用噶啦。 最慘一樣嘢就係佢信錯李卓人。 點解我號召啲醫生唔可以喺總統府面前？ 屌你啦！你嗰啲真傻嘅咩？ 係啦，冇錯啦，因為醫生咧好撚奸狡啦。一陣間我會講啲故事俾大家聽。 好啊， 醫生大惡。 呢班扎鐵工人咧就遇到呢條大惡，咁啊叫你出去暴動，叫你出去請願。你做你信佢就撲直，聽佢講你就真係瞓撚直。 冇錯啦。 你好信唔信？信呢啲訓練下自己有一個。清晰啲嘅道路思考， 我話俾你聽，就算今日拗到950咧，遲下個日子難捱啊！因為嗰啲商家會報復到任何形式報復你。 啱啊，同埋你冇所謂㗎，你開工唔足啫嘛，即係你點開工唔足法啊？日日可能屌你老尾閪，明明有八個鐘開工，你係得四個鐘啊！明明屌你老尾做四個鐘啊，出一個鐘糧嗰啲咁，即係商家佬唔會咁便宜你啊！同埋一樣嘢，你係低技術性訓練過你出嚟唔難啊嘛，即係所以佢咪遇到一。李卓人嗰啲咁嘅人去 promote 你，你就去做，咁就低能仔啦。 咪大家睇下網上繼續發表下，睇下點睇呢單嘢啦。 我覺得係低能咯，呢啲即係你冇， 冇辦法， 你冇資源同人爭取啊，你唔可以話辛苦， 你唔可以俾人哋即係。 唔係佢冇知識唔緊要，佢係冇知識去分析人哋嗰啲説話啱定錯嗰下嘢先緊要。 同埋佢哋最慘係冇技能，得嗰啲樣嘢就係扎鐵、扎鐵、扎鐵。 喂，等於醫生啫嘛，醫生同護士啊，都係冇技能，都係醫人。但係我想 問啊，但係個問題係。佢找不到其他人替代嘛， 咁啊系，唔系同埋我覺得 遲下就唔係呢個世界就唔係咁噶啦，遲下啲醫生每次多出就好啦， 好撚麻煩噶啦。嗱，同埋一樣嘢，我覺得扎鐵工人即係如果喺呢個 扎馬友嚟噶， 同埋我想回應一個網友，佢話扎鐵出嚟社會做事係咪除咗一個專業之外，你要揾多幾個專業咧，去到令自己即係易啲揾食？我話俾大家聽。你出嚟做咗一樣嘢之後，嗱，譬如你好中意做扎鐵，你咪讀門專門嘅科學做扎鐵。就扎鐵之餘，我話俾大家聽，睇下身邊啲朋友有咩資源可以利用，揾多啲揾食嘅空間。嗱，我話俾大家聽，當 唔係一定係要咯， 啱啊！ 有好啲，譬如你嗱，你淨係識得屌閪唔得嘅，你識得吹簫啊，同埋俾人哋屌屎忽，多啲嘅技能。你嗱，但唔係一定噶。你如果你仲我做得叻嘅，你都好出色噶。 我話俾大家聽，你個樣唔得咪嗌多兩嘢咯，你個閪唔得咪俾人屎窿咯。 或者嗌大聲，老公啊，或者 強姦我啦，咁樣屌爆我個閪啊！ 你條撚好撚大啊！你 打車輪啊咁。 或者係哇，你好靚仔啊咁樣。 話呢啲嘔啊，一講嘢 咁樣。咁我講下，我最近遇到大惡啦。咁咧話説我即係成日呢排成日都去見工喎。 唔係你成日遇大惡啊？係 啊，咁我最近就去揾啲大惡石。揾啲商機啊嘛，去見啊，咁一條撚樣就話：喂，你做咗好多年醫生噶咯喎！ 你話講做醫生㗎，做好多年啦，唔通咁賣慘啊？走啊！ 講咗一句，其實你有冇諗過你想點㗎？你做咗咁多年， 你話有我想賣慘啊！ 大佬，我夠想揾一份安定，我想坐你個位，我真係想，我真係想講屌你老母啊！ 唔好講呢啲嘢，青年人， 你講，你聽我講， 你應該話屌佢老婆。佢老母咁老，你都屌！ 如果唔係佢啊，早我咁多年畢業啊，即係嗰啲老嗰啲咧，你哋點會嗰陣時環境好？你哋做乜都容易啲啊！你唔好調翻轉頭，而家我出嚟，我想揾一個好啲嘅環境，你就喺度同我講，喂，你有冇諗過你想點？ 三嚿氣，我想攬住日本會調。 第二個咧，第二個大惡仲搞笑話俾你聽，咁我話我想譬如啦，我講啊，唔係真嘅，你日想要幾錢一個月？我話想要十鳩幾萬一個月。佢啊十鳩幾萬都得，不係咁，你知啦，我開呢間診所都蝕緊嘅。你聽我講，你聽我講嗱，咁咧我就俾你嗱，譬如咁啊，第分半年俾你，第一年嗱，你而家你要150,000嘛，第一年100,000，第二第一個月100,000，第二個月110,000，第三月咁一直咁加 咦好嘢喎，有積升喎，升半年。 老尾係，我心諗啊，2-3個月佢已經炒鳩你啦。 啱啊，嗱呢啲咪遇一大 惡。第一個月已經知你得唔得啦嘛。 啱啊，嗱呢啲咪遇大惡啦。 係嘛？第三樣嘢咪就係話，我想揾個有個人成日都話，喂，不如我同你一齊合作啦，出嚟搞嘢。 唔係，佢話扭得你合作好嘢冇介紹，介紹冇好嘢大家。 佢就話，我覺得你人才嚟啊，之前出嚟啦。 跟住大家有商機，咁啊，跟住佢話：喂，不如大家出嚟合作。我話好啊，咁樣。跟住我諗下唔撚掂喎， 唔對路， 唔對路，我就話同佢講話：喂，我最近咧啲錢攞曬去買股啊，投資冇錢。你知唔知講咩？ 講咩？ 我唔緊要，我同你出埋你個。 哇！屌你同佢講，你咁撚大財力，你仲叫我搞股，你咪玩鳩我啊！ 屌你老味，啲人真係好撚醒。 唔係咁，佢幫你出住先，咁點咧？之後又 嗱，大家去到呢個位置就唔好再講落去啦，再講即係反面㗎啦。未話，哎呀，真係好啊！你對我真係好啦。 你咁撚大話 嘅？屌你老味係。 有冇攬住啜嘅一啖？ 呢啲嘢埋牙咧。傾 contract 啊，簽嗰陣時先講嘅，就唔係而家講嘅，大家互相利用咯。 佢唔係互相利用，佢擺明動鳩你，你夾撚咗錢落嚟，屌佢幫你出撚咗錢，你糧都冇得出啦。佢同你講 真係好撚得人驚。 呢個世界真係，屌大鱷幾撚恐怖啊！屌。 同97年金融風暴啊，我哋俾外圍家炒我哋啲香港幣一樣。 哇！嗰邊個嚟㗎？炒我哋香港幣？係咪索羅斯啊？ 唔知啊，但香港用我嗰日睇電視用咗1180億，佢托市啊嘛。 好似係索羅斯嚟㗎喎。 咁佢點解冇咁多錢就唔好同香港玩啦？佢唔驚香港玩。 佢、哦、因為佢有成功噶嘛，佢搞唔到香港，搞泰國，泰國香咗。 香港香咗。 泰國香咗啊、哦！因為佢估唔到香港有咁多外匯儲備啊嘛。 佢其實應該知嘅，咪估唔到嘅。 佢估唔到你會出咁多外匯儲備啊！即係你差唔多係挖空曬個荷包出嚟。 香港外匯儲備嗰陣時係咪全世界數一數二噶啦？ 第四好似。 第四啊！最第一二係邊個？ 第一好似挪威，第二好似。 挪威咁多嘅。 挪威好多外匯儲備㗎。 挪威的森林啊？ 唔係。挪威的外匯儲備，挪威好多啊！第二就好似係嗰個 日本， 唔係日本，日本冇咩日本發行國債噶嘛，有幾笪地方冇國債。 大陸 唔係大陸，係嗰、那個又係嗰啲北歐國家嚟。 北歐國家， 北歐國家。 荷蘭 唔係荷蘭， 咁撚有錢英島。 英冰島。 冰島 好似係差唔多。 咁撚有錢有啲人。 第一個有錢就係邊個嗰個叫做科威特， 香港咪不白撚柒咯，咁多外匯儲埋喺度把撚咩？你唔出去買，我咪死撚緊啦！ 我話俾你聽，阿索羅斯因為有呢個成功嘅案例，就係佢打沉咗泰國，贏咗一大筆水先嚟鬧香港啊！ 但係當前佢唔揾我跟佢揾食啊，或者點解嗰時唔俾我跟佢揾食咧？ 我驚日日吞兩蒸嘢。嗱，細佬，我就咁嘅。 我話俾你聽，如果幫佢手，我諗你度度好多香港地方去唔到添啊！佢唔俾你入境咯， 唔俾你入境咯， 真係 blacklist 咗你啊 ！blacklist 咗你啊！佢好似索羅斯唔係唔俾入境啊，佢有好多嘅 block 佢噶，我記得。 鬼咗你啊！真係。 同埋索羅斯係住喺嗰啲唔知咩嗰啲中立國噶。 哇！ 即係佢唔係住喺嗰啲咩美國啊之如此類噶，索羅斯好似住喺啲中立國噶，我記得。因為佢太多敵人啦，同埋親交太多啦，即係你嗰、那個， 所以好難啊！而家做人賺錢難，你賺錢得嚟冇親家，即係少啲親家都難。 你聽我講啦， 賺錢點會冇親家㗎？ 斷人財路等於殺人父母。 冇錯啦， 你點會冇親家呢？你頭先遇嗰條大鱷叫你夾股，你唔同佢夾，即係斷佢財路咧，等於殺佢父母。屌你老味，咁幾撚狼？ 唔係，我諗佢唔係第一個對我㗎啦，所以佢嘅情答出嚟嘅咧，佢唔驚。 唔使諗㗎， 唔使唔驚個腦㗎。 係啊，自然反應嚟。 自然反應㗎， 因為佢日日都對住呢啲人。 對住呢班人係啊。 即係佢唔單止揾你嘛，佢仲可能有其他目標啊嘛。 呢啲人真係犀利啊！嗬，日日都咁訓練出嚟。 我話俾你聽， 佢教過我㗎。佢對人好過對事啊。佢話呢個出嚟嘅識人好過識字啊。 你呢樣嘢三上識啦，屌！ 佢成日都教我呢樣嘢㗎，呢條撚樣。 呢樣嘢三上識啦，我話俾大家 聽。你聽到我死。 我遇大鱷咧，澳門遇好多。一次咧，同人傾嘢嘅時候咧，有一個即係新加坡佬，唔係日本佬。咁日本佬咧同我講。呢單嘢點如何？我話哇咁樣樣都有啲難度喎、啊，之如此類。佢話唔緊要㗎，錢銀方面咧，你唔好睇咁短線，我哋喺長線方面繼續睇。我哋嘅合作空間在於邊度咧？就係我哋未來方向。我心諗哇，你講又真係講得好聽，你懟我去死，仲話我哋未來有方向。屌你唔夠三分鐘我就變炮灰啦！ 黐撚線呢啲人， 呢啲咪信佢撲直聽佢講嘅， 講得好動聽嘅喎。 呢啲撚樣我遇唔少啦，呢啲大鱷屌，即係佢要你做嘢嗰陣時 候，你唔喺度買，即係其實講到尾，大家你唔係最埋門嗰刻你都唔知嘅啫。 唔係到你未死嗰刻你都未知道，有啲傻仔。 最緊要我成日都話錢係代咗你袋算數嘅。 唔係，我話俾大家聽，咩叫成功嘅生意？袋一落袋嘅錢先叫成功生意啊！袋咗亂曬嘅錢先叫成功，就唔係話 冇手尾筋啊！亂曬意思、啊。你有啲袋都有手尾筋嘅， 邊啲咧？屌！哇，好似你話有， 我隨時講啊！有啲真係袋咗之後，好學後期先發生有。 哇，咁啊舐嘢喎，嗰啲就 先小心啲嚟嘅啫。 唔係，最緊要就係啲錢袋落袋穩穩陣陣，嗰啲就叫 小。唔好話俾人聽，周圍張揚戴金鏈啊，又話乜又七嗰啲。 嗰啲咪得人仔啦，屌你啊！ 閪真係。 我話俾大家聽，你帶埋嗰啲嘢冇人用㗎，屌你老味閪！你賺俾人搶，咪俾人笠咋？我識好多富豪有錢，佢都唔扮呢咁嘅嘢㗎，屌！ 唉， 嗱。 我告诉大家，这个世界呢大恶就很多，那怎可以大家做大恶呢？啊，牛医生， 我识做就唔卵使坐喺度。 唔系啊，你都好唔大我。 我唔系好卵大我，我系我成日预卵到。 你系预卵到卵多大我？ 我都好人啊， 你啲好朋友都好卵 friend 啊，对你都。 你老味系。 喂，你老板娘都好似好卵 friend 咁。 嗰啲傻閪嘅，唔系老板，系啊，当我傻啊，成日嗌我入股，入佢屎忽个股。 喂，入佢嗰个股啊，债屌， 街真 啊。入佢个女嗰个都债。 多卵鱼啊，佢嗰啲低招，我觉得佢当我傻仔。 如果同你上完床叫你入股咧， 等于我唔会同佢上。 好啦， 我唔會同佢個女上陣，因為都係咁樣立大啊，基因 係嘛，個應該都屌你少年十八無醜婦喎。 第三樣嘢呢啲跟撚完有手尾， 唔會啩屌？ 威脅你話要報警，你都含撚。 我諗唔會報警打你一身啦，屌！咪打你反艇嗰只啦。 所以好撚煩出嚟做。 嗱，出嚟做嘢，我哋要點防大惡咧？第一戒貪。嗱，少年戒氣，中年戒唔係少年戒氣，唔係少年戒色，中年戒氣，老年戒貪。 我而家都係少年嘅啫喎。 嘥卵气一个，佢第一时间要解释啊！真，屌你老母咁卵咸湿，成日去金钻嗰度见金钻，屌你老母金钻超人！喂，第日你再开诊所，我送把金钻俾你啊！ 唔使啦，我第日开诊所喺金钻头口 都好啊！ 得闲咪上去， 哇！得闲上正喎、 啊！我同我老板 唔系嗰阵时就系、是。啊！金鑽老細叫我哋入股啦， 即係買少見少，話俾你聽。 邊度啊？金鑽 呢啲咁嘅地方，我今日經過條街，真係其實而家買少見少。 嗱，我話俾大家聽啊，因為大鱷多啊，點解我咁講？朗豪坊呢個集團，朗豪坊呢個國際集團叫做乜鬼嘢唔知乜朗乜鬼嘢集朗廷集團定唔知咩？佢嚟香港朗豪坊開嘅時候，佢之前。兩年已經跟香港政府傾啊，因為佢投資係講緊係 數你哋啊嘛， 係啊幾百億啊咁樣樣，咁佢嚟到已經跟香港傾，我要喺呢個舊區重建，我要收翻呢啲地，我會喺酒店，我會喺西貿，但係我要你喺呢度全部乾乾淨淨。你諗下香港嘅警方啊，成日都話幾清廉，有呢有路講呢講路，面對商家佬，佢可以做啲咩咧？咪數你咯， 咪咯， 即係你嘥氣啊！你毀滅咗一啲。我哋平民嘅夜總會嘅俱樂部，你話嗰度係罪惡溫床，我想話俾大家聽，我出嚟即係食四方飯咁耐，旺角啊嗰幾座樓啊，老笠啊搶嘢啊嗰啲根本上機會係零啊，冇人喺嗰度搶嘢老笠啊之如此類，你想死你咪去試下咯。但係你話點解而家搞到咁，就係因為香港嘅財閥，即係國際嘅財閥啊，可以用錢銀去到改變有啲人。嘅對，即係呢個律政嘅態度嗱，佢哋冇犯法，但係點解要俾人掃到咁平曬？連一笪空間 冇你哋犯法啦，根本上叫雞唔係犯法噶嘛，佢哋用其他條例去搞你。 啱啊啱啊啱啊！ 根本就對人唔係對事，唔公平。 啱啊！話你嗰個大學講過，識人好過識字喎。 我啲行出去咁樣講啊，示威 咁啊係喎。 咁樣用啫，呢個社會係咁噶啦。 呢個社會係咁， 大家唔係第一隻見。 大家話我哋天星碼頭要點樣保護啊？之前你不如保護下呢個砵蘭街嗰啲馬攬好撚過啦。 冇啦，天星碼頭佢話要拆就拆，馬攬話要拆都要拆噶啦。 唔係馬攬話要拆，我覺得好痛苦咯，因為即係我哋已經再睇唔到嗰啲馬拉啊、呢個俄羅斯啊、呢個北姑啊、波妹啊、呢個即係群鷹亂舞啊。平民夜總會的即係氣氛、啊、 我啱啱收到大鱷俾我嘅信息嘅。 咩咧？ 恭喜你被長江集團選中，免費送你150,000。 行動個人保障參加諾基亞 N 叉六手機抽獎，及更有機會贏千萬。屌佢老母！呢啲係咪大鱷啊？ 你想撚到佢啲 15,000喎、啊，15,000嚟喎。 15,000咩雞錢我袋攞出嚟有雞錢 啊！呢啲唔係大鱷啊！ 呢啲唔係大鱷啊！呢啲你信佢幅直聽佢講，你又瞓直咁撚多嘢信，又咁撚多嘢送好嘢冇介紹冇嘢。 我哋咧即係多謝啲網友呢排多得佢哋嘅關心。 係啊，尤其係六舊同啦， 六舊同啊，係咪叫做？ 點解叫六鳩同？ 佢唔係叫六鳩同嘅， 唔係六舊同咩？ 咪六鳩咯，條撚 六鳩同啊！ 六鳩同啊！係咯係 咯，應該六鳩同。咁咧六鳩同嘅咪？ 我哋希望阿妹唔好嬲，希望阿 妹嬲撚到牙燒啦！ 希望講翻個公平話，阿妹咧係好人嚟嘅。 阿妹係好人啊！我冇話過阿妹係壞人，全部人都係網上講嘅。 系阿妹系好嘅，我希望阿妹诶搵日我同阿妹约佢去街。 唔系你想抄阿妹啫，屌！ 哎呀湿嘅点解地下？ 哇！我头先猫呕啊！ 哎呀仆街！我以为我湿晒添。 唔系你又湿晒，你见到阿妹听过佢湿晒 啊！ 不过 希望阿妹搵我。 你又开两位，屌你系咩？ 希望阿猫姐都搵我。 猫姐正啊！我好想猫姐搵我啊！好挂住猫姐。猫姐而家做 freelance 啊，好似话。 做咩 freelance？ 即系 就上门吹箫啊！ 好想佢想唔想笑我就係咁咧？我話俾大家聽，佢而家做啲 freelance 就係話即係佢而家負責一啲嘅project， 咁佢自己接翻嚟做，咁佢收係慢慢聲嘅，即係一個 project 可能幾廿萬啦。 講得好抽象。 唔係佢譬如而家我要拍條廣告，咁貓姐接翻嚟，佢咪可以 arrange 一齊咯。即係阿貓姐係一個幾有能力嘅人嚟嘅。 我想拍個 AV 同貓姐一齊。 我都想啊！屌，貓姐好性感㗎，好靚女貓姐。好啦，大家我哋嘅錄音時間又係咁上下啦，咁啊同大家講聲拜拜先。 拜拜。